第二场擂台赛总算结束了，不出李一博所料，最后胜出的是宋晓。叶修受限于法力，在划了七分钟水后跳出来，把宋晓的韬落杀名狠狠教训了一顿，用尽了法力，最终到底还是落败。宋晓赢了，但是即使是蓝雨的脑残粉，这时候也实在没办法高兴起来。如果是个人赛，那么结果还值得欣喜一下，但是作为擂台赛的一部分，叶修击败喻文州后，又把宋晓的韬落杀名打到只有 28% 的生命，这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叶修下场，现场的蓝雨观众也不知该用何种态度去面对了。鼓掌？那当然不可能了。要说嘘一下吧，还真嘘不出口。这比赛打成这样子，主要还是他们蓝雨的战术安排。结果是自己的意图没打成，反倒被人家划着水耍得团团转，这样还去徐叶修，他们蓝雨自家更会颜面无光。 这一局最终是打了19分21秒，这恐怕是职业圈里一对一比赛的一个新纪录了。 嗯，大概是了。对于这个纪录，显然大家也就是随口提提，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实在不算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纪录。单挑比赛那也是结束得越快越神气，这样的记录才值得被人们记住。 不过我觉得叶修最后阶段还是优势蛮大的，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控制得更好一些，付出余力的法力来击败宋晓。 我想他应该是有意保留状态，不想在这一局里消耗太多吧。 控制得这么精准？ 潘林心下嘀咕了一句，有些不信。 打得不错。 叶修下来，星星众选手纷纷上来迎接。 快坐快坐，很辛苦吧？ 陈国一脸担忧。蓝雨这轮的意图路人皆知，虽然叶修这一阵是划了七分钟的水，但是两局比赛整体算下来打了将近半小时，这时间可是实打实的。 还好。 别替他操心，他肯定没事儿。 你怎么知道啊？ 哼，没日没夜打了一年多的网游，还能将竞技状态保持到这种水准，他对自己状态的调节和保持能力还用说吗？蓝雨的小子们居然想用这种战法消耗他，真是完全搞错了方法，想消耗他就应该正面强打。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啊。 陈果忽然想起来了，常规赛对呼啸的那次比赛，唐昊在个人赛首发出战单挑叶修，两方就是正面对攻强打。那一场单挑时间并不长，但是叶修最终击败唐昊下场后，却明显露出了疲态，确实用这样强攻的方式才更容易消耗叶修。 早知道那帮小子这样安排啊，今天擂台应该让我也上去玩玩的。 众人笑，在知道了叶修没被怎么累倒后，大家心情都比较轻松。星星第二个出战的是莫凡，蓝雨这选图显然比较对他的路子，从一开始到选图后，大家就已经开始对莫凡寄予厚望了，只是这家伙对大家的殷殷期盼也没点慷慨激昂的表示，就闷闷的嗯了一声后就上台了。擂台赛第三局开打，看到是莫凡，潘林和李一博也点出这图比较适合莫凡的风格。果然开局后，莫凡毫不犹豫迂回走位，不过他走了西路，宋晓的韬落杀名却不巧是走了东路，两人角色就这样错过。到了接近正中各位相见，宋晓是能在频道里说几句的，但莫凡一言不发，在西路未见韬落杀名，直接横切东路。宋晓的韬落杀名生命只有 28%， 不敢像莫凡那样豪迈，韬落杀名是兜了个圈往中间切，如此观众从上帝视角一看双方的移动路线，宋晓的韬落杀名这误打误撞的倒是有可能直接绕背啊。 哎呀，这个该说是宋晓运气比较好，还是莫凡有些太不小心了呢？ 不小心？你仔细看，莫凡是很小心的。 哦， 潘林得到了李一博的提示，再仔细一看毁人不倦的走位，渐渐果然看出端倪。 莫凡的诲人不倦才不是一根筋的闷头向前直冲，这一路横切都有借着树木一类的掩护，是秘密潜入型的。 莫凡居然对这图这么熟啊。 潘林看着看着忽发感慨， 你记得你刚才有说叶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吗？这句话我觉得你现在送给蓝雨倒比较合适呢。 哦，蓝雨意图消耗叶修，结果打了那么久，非但没能消耗得手，反倒因为比较太过漫长，那星星有了那么长的时间坐在场下，从上帝视角来熟悉这张客场图。 没错，莫凡只是一个一年级新秀，怎么会那么巧对蓝雨的主场用途这么熟悉？这都是拜之前两战近30分钟所赐啊。 蓝雨今天真的是太失算了。 现在看来，我想叶修之前或许并不是没有办法可以速战速决，没准他真是故意陪着蓝雨在那耗，趁机将这张比较难打的地图情报多多送给星星的队友。 这有没有这么妖啊？ 将计就计，不就是他一贯的风格吗？ 但之前还是一叶知秋的时候，也没觉得有这么过分啊。 那大概是因为以前的他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吧。 潘林一愣，再一想，顿时觉得确实如此。叶修年纪也不小，都会被蓝雨专门针对设计用消耗战术了，现在的他大概已经没办法像年轻时那样一杆雀斜肆无忌惮横冲直撞了，他需要更多的用脑子而不是用手来比赛，再加上所领的战队星星也不是昔日豪门家世可比。虽然第一轮时星星的角色突然一堆80级的银装吓了所有人一跳，但观察实战后，职业战队却都看出星星的80级银装似乎有点水，所武装起来的角色并没有达到理论推演该有的威力，顶多就是75级银装档次。参加季后赛的各大强队技术部也各有能人，甚至在第一轮星星和蓝雨的比赛还没打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通过观察比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星星到底只是一个赶超者，他们装备最终所能达到的水平也不过是向着这些强队拼命接近而已。80级的银装并不是什么奇迹，只是投机取巧的手段而已，所能达到的只是接近，并不是超越。星星能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人们或许已经有些习惯了星星这赛季的出色表现，以至于忽略了星星是在怎样的劣势下打出如此出色成绩的。而这些艰辛中，叶修又付出了多少努力？领着一支豪门和领着一支新军，哪个更难？这好像根本不需要解释吧。就是领着这样一支新军，叶修在挑战赛里击败了加世，在常规赛里37轮单挑全胜，常规赛第6进军季后赛，在和蓝雨战队的首轮较量中暂时处于领先。叶修真的已经筋不如昔了吗？从哪儿看出来啊？现在的叶修恐怕才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吧，他正竭尽所能将他在荣耀中的一切才华燃烧释放出来，如此才能率领着星星这样一支新军走到如今的地步啊。很多人真的应该睁大眼睛仔细认真地看清楚了。李一博只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潘林忽然间有些激动了。他沉浸在了星星这么一支队伍从无到有，从那间网吧一直走到现在这个季后赛舞台的过程，这一步一步艰辛却又精彩。 果然绕背了。 正这时，李博叫了一嗓子，把潘林给换回了比赛。一看场上，宋晓的涛落沙鸣迂回横切果然从毁人不倦的横切路线上划了一道弧，绕到了他的背后，但是 他没发现。 宋晓不住地转动着视角东张西望，丝毫没有察觉毁人不倦的存在。 好遗憾啊， 潘林说道。他的心虽然已经跟着星星摇摆了，但解说态度还是职业的。结果就在这时，莫凡的毁人不倦突然停止了移动。 莫凡察觉到什么了吗？很敏锐的直觉啊。 大概是因为横切走过了多半距离，依然没有遇到对手，由此推断出对方的选择和他不同。那么接下来他会做出的推断是什么呢？ 转身， 他原路线返回了。 如果宋晓不做太大调整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相遇。 但宋晓现在要注意视角啊，不找准重点的话，稍有错过他就会被动了。 这要看他是怎么判断莫凡的行动了。这两位此时的语速明显都加快，显然对场上这千钧一发的局势很是紧张。 接近了，接近了，接近了。 宋晓，哎呀， 因为宋晓此时的视角偏偏没有朝向毁人不倦过来的这一端，而莫凡在发现涛落沙明后，第一时间就让毁人不倦引入术后，等宋晓的视角再转向这边来时，只有迷雾重重。